心做先驱，先驱绝不理过去，从没有丝毫怯惧，天天都争取目标虽远，但他每日都赞许。逢人问我他坐于哪里，座位空空有无器具，但他正端坐黄包车里，这车叫梦想，是我的心碎。 Taylor